在 欢迎，发语门交话，听不

梅花大鼓黛玉葬花，演员呢也是大家非常喜欢也非常熟悉的花派的著名传人花小宝先生。 Thank you. 听一番，他说是花谢花飞飞满天，红绡香缎有睡莲，有丝软细飘香榭，落絮轻沾 宝玉说，今天我有一句话我要说出来，妹妹别烦。自幼儿我那姑父姑母双去世，撇下了你这花着般的温柔守孤单。妹妹你觉得花容孤又冷，肖像馆凄凉太不堪。自古道红颜多薄命，你是又很闲愁为哪般。你本是病口秋花身体而弱，如有知音甚可怜。那位黛玉听把肝肠断，双双清泪湿透衣衫。他是万种的凄凉，没有惨尊一声我那小嘴哥哥，你莫要胡言。你看那四顾五人就是表兄妹，我有话说出来你也别烦。昨日里你遇宝钗续心事，逢迎家客变眼双关，你那里小玉梅香全皆意，唯请不动富贵公子到这边。黛玉说把微带怒，回过头出罢班花竹撇，山坡上的花篮滚滚坠下山，宝玉带着不扬却在我的第一个未交完。哥哥我一心无二就是你，再找知音一个难。二人正然叙亲事，老贾母差派使女到这边。太太问宝二爷林姑娘往何处去，大家找遍大观园。二人离了山坡后，方才的话儿一次不谈。从此后黛玉病在潇湘馆，王熙凤定下纪连环，宝钗冒充林黛玉，果然是通灵金锁配姻缘。林黛玉自焚诗稿执行断，贾宝玉看见花烛心动酸。到后来宝玉出家他就